蓝北京，大写的威，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23: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11:00，杭州，我和床头的书本一起度过美妙的夜晚。我看不见西湖的涟漪，但我听得到他的哼唱。 当整个世界快睡着的时候，我还在想你。你知道我此刻的心情吗？ 打开窗户让孤单透气，这一间屋子。 当整个世界快睡着的时候，我还在想你。你知道我此刻的心情吗？ 打开窗户让孤单透气，这一间屋子 哪里，在每一个孤独的夜里，我都好想和你说 一个我是我需要人。 需要人陪，每周三周五晚上11:00，我会在这里准时出现，为你放歌，陪你聊天。好想和你说，我是吴周彤。 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生活，不一样的情绪，不一样的困惑，不一样的期待。 我的心很 定制属于自己的情感秘籍。 你我的相遇会有怎样的故事发生？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好想和你说，我是吴兆彤。我们在每天晚上这个时间关注情感和心理健康，只希望呢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帮助大家能够在情感生活里面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快乐和幸福。每周呢我们会邀请一位心理学方面的专家，今天做客的依然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徐清玲徐老师，他也是我们的这个注册心理师和舞动治疗师。你好徐老师。 吴老师好。 哎，上期节目我们说到了这个情感里的仪式感，孩子等等， 对，分孩子， 对。但是呢，我觉得仪式感其实在生活当中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 对， 那天我路过一个地摊儿，然后呢，我就看到那个地摊上卖一些花嘛，然后我就买了一盆这个茶花。我那一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要把车停下来，然后买一盆花回去。因为我平时不是一个特别喜欢养 花 的， 花草的， 对对对，但是我很喜欢家里面有一些这种盛开的感觉。我那一刻我就突然想象到一个画面，我就觉得我的窗台上如果放一盆茶花，然后在这个秋天它盛开的时候， 还有那个香气， 很美。而且呢，我主要是想证明我能不能把它养活。可能这么说的话有点不合适，为什么呢？因为我一看那个茶花吧，我觉得很漂亮，但是呢，我知道它不是特别好养活，也就是说我想证明一下自己能不能通过我的浇灌，通过一些最简单的一些维护，让它能够开出花朵来。我对它未知的那种景象充满了期待。哎，你说这算是一种仪式感吗？ 我觉得你的仪式感里充满了成就感。 为什么是成就感呢？ 因为你很想要它开花结果，开花嘛，就是能够盛开。 对， 然后那个是，而且要证明我自己是不是可以，这种我们叫成就感。 所以、哦、所以你那边的、 哦 是那个成就感、啊、 对， 我以为是那个很成就的那个我说我这个想法还挺新的怎么就成就了 完全不是两个词儿、啊、就是要有那种胜任感和成就感，就是我这个人能干这个事儿，我可能你把那个花的养那个花的那个投注了其他的一些暗示在里面，我可以干着某个事情。 嗯，你说这个暗示我觉得还真的是有可能、嗯、就是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的孩子没有在身边、嗯、他在他妈妈的老家、 嗯、 啊，可能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现在都是一个人，所以我觉得是不是那盆花也寄托了一种、对小孩的一种思念呢？ 嗯， 潜意识里边你现在这么说我可能觉得，但是我当时真没有这么想。 嗯， 我就想把它带回去， 嗯， 看看它能不能开放、嗯、就这么简单的一个。 其实你做的这个行为也蛮像一个滋养的活动，我们说、嗯、作为父母需要去滋养自己的孩子，所以你要说的那孩子呢，我可能觉得确实有点关系。 嗯， 因为你想要去照料他，我怎么样，我怎么样很细心的照料你，你能够开花，你能够盛开的很好、 嗯、 就像孩子能够健康发展，能够长得特别的，就发展的特别好的这样的一个期待，或者是一些你的一些这样的一些感觉在里面。 给我的感受就是他反而成为我一种，就是每天回家之后觉得那个地方不一样了、 嗯、 就以前可能那就是一个睡觉的地方、 嗯、 特别是我一个人待在的时候，而那个时候呢好像有一个东西，有一个生命正在慢慢的成长，然后在准备着含苞待放的那种感觉、 嗯、 我觉得特别好、 嗯、 每天都会充满一点点这个小小的期待、嗯、啊，其实生活我后来就在想、 嗯、 它其实是需要一种仪式感的， 是 啊、 嗯、 只不过很多人呢把仪式感呢看作是一些形式，或者说一些我们常见的一些东西。 嗯， 今天我们先聊一个话题，就是说我们的生活为什么需要仪式感。 嗯， 换句话说，我们爱我们自己，爱我们生活，是不是也是一种仪式感？ 我觉得是因为其实就是通过这种仪式来表达我确认我自己是在真的是在去享受很多东西。 嗯， 就我觉得现在社会很多时候其实是占有太多。 嗯， 就是你说我要这么多衣服也好，我要用这么多的就是空间也好，或者说当然就是你或者说更多的钱也好，但倒是你到底享受了多少， 嗯， 你到底是能不能够跟你自己的身心连接的，你是不是真的在享受你的生活。就像你刚刚说的那个、嗯、那个茶花放在你的卧室里面那个瞬间，我觉得是充满着享受感的，就是那个瞬间你跟他有很强烈的连接感。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部分。 我有一个同事啊、 嗯、 是一个女孩，我就觉得她的仪式感特别强烈、 嗯、 啊！一开始我还觉得他有点就是我觉得他就是不是那么的自然，但是现在听你这么一聊、 嗯、 这种仪式感和生活的关系，我觉得我能理解他、 嗯、 为什么呢？他会为了，就比如说他跟我说他可能会因为一个白衬衣然后呢会起那个褶子，然后呢他就会去专门去买一个专门烫这种衬衣的这种挂烫机。 嗯， 然后呢比如说呢他每次呢回去，就是他说他经常会买一些很漂亮的盘子，然后那种很好看但是不一定用，他就买回去。 我也这样。 对， 我也这样。 然后还有人呢就是说，他还说我最喜欢买的几样东西其中是桌布 啊， 还有什么呢，餐巾纸，就这种餐巾纸的时候那种很漂亮有图案的。 嗯嗯， 就你根本 就不会用。 我曾经去过他们家参加一个我们的一个 party 聚会、 嗯嗯、 我根本就不敢用那个餐巾纸，我觉得太精美了我觉得拿来擦，因为以前是那种纸就抽纸嘛、 嗯、 就随便用啪一擦就扔了、 嗯、 那个呢感觉好像像一幅画一样放在那儿、 嗯、 包括那桌布也是。 嗯， 哎呀，我觉得我稍微有点过啊，我当时就觉得稍微有点过，而且 有点隆重啊。 哎，而且他经常就回家会买一束花放在桌上。 嗯， 但是呢他其实我觉得他的感情生活并不是非常的顺利，他一擦就扔了、 嗯、 那个呢感觉好像像一幅画一样放在那儿、 嗯、 包括那桌布也是。 嗯， 哎呀，我觉得我稍微有点过啊我当时就觉得稍微有点过，而且 有点隆重啊。 哎，而且他经常就回家会买一束花放在桌上。 嗯， 但是呢他其实我觉得他的感情生活并不是非常的顺利 啊， 所以我通过这个方式，我就也想问一问，就是说他是不是在这方面就转移了自己对情感的一种需求，或者说对就另一半的那种需求呢？还是说他 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心理的一种反应？ 嗯，我猜测，因为我并不了解他，所以我觉得是猜测，他有可能是用这种方式把他的精力投入到了另外一些他觉得享受的部分。 哦， 那他可能觉得关系不是那么容易去形成，或者一个亲密的关系不是那么容易建立的，也挺费心的。 嗯， 所以他可能就不太想要去触碰那个部分。 嗯， 也可能是他可能在这方面也有一些原因，是他可能没有学习到怎么样去把自己的一部分的能量或者精力分享给另外一个人。嗯，所以他可能还没学习到怎么样去就是贡献自己的某些部分。 哦， 但其实如果他把自己这种爱自己的这些仪式的部分也投注给别人一些的话，他可能更有机会跟别人建立一个关系。但另外一个猜测是什么呢？ 嗯， 另外一个猜测，她是一个很高标准的女孩。 哦， 那她可能对他人的要求也很高，所以呢不是那这个高标准其实是一种防御，就是我防御有人，就是抵挡住了其他人来接近我。 嗯， 因为就像你说的，你的感觉是我都不敢用那个餐巾纸，我也都不敢碰他的桌布啊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太金贵了，那我其他人就会觉得跟他在一起有压力感，没有放松的感觉。 嗯， 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女孩子有可能是在用一种无意识的行为阻挡了有人去靠近他。 嗯， 如果这样的话，他可能感情生活就不太顺利了。 嗯嗯，还有一个话题就是说仪式感和怪癖之间的关系。 嗯， 可能这个在心理学角度不能叫怪癖啊。 嗯， 就是比如说有的那种洁癖 啊， 或者说有的人是那种你会觉得他对于某种东西就是非常的挑剔。 嗯， 还有那种断舍离那种 啊。还有过你有一次讲到过度的断舍离。 对。嗯，然后包括还有的人就是在可能在某一种方面他很不能叫偏执吧，反正就有自己的那种 标准。嗯， 那这个和这个和我们所谓的仪式感有关系。 他其实我觉得仪式感本身，他有时候我们看起来是还仪式感说一方面，其实有些时候是比较偏个人的、个性化的。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又是这个人他有个性的需求和表达，他是不是允许别人有跟他不一样？如果他觉得别人不能不跟他一样，那就有一点，而且他必须每次都要做那样的话，可能有点刻板。 嗯， 那刻板的话就会形成了，我们会说这样其实不是特别舒服。 嗯， 就是对于他自己来可能是一个强大的刻板的一个行为，可能对他人来讲是一种规则，是一种要求。 嗯， 我前一段时间一直在看一档节目，那里面就有一个男士就是这样的，他非得去追求那些古朴的东西，如果别人不认同他，他觉得你就不对。 嗯， 那你可以欣赏，就是你有你自己的习惯，你有你自己的仪式，但并不去强求别人一定要认同你。这个是两码事儿。 对， 如果分不清这个界限的话，那就麻烦了。 对对， 他没有灵活性和还没有界限感，那就会造成很多的混乱，而且不容易跟别人建立关系。 嗯嗯，我有一个同事也叫小安啊，他呢，他其实是在另外一个部门，他们那部门是工作的时候是有统一的这个工作服的。他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他不管手里的事情再多怎么加班，然后呢哪怕是都已经走光了，他一个人他不会说穿着工作服就直接回家，但是他身边有好多同事是一忙起来可能就回家就再说了啊。但是他呢不会，他每次都会带一件衣服，然后呢小心翼翼地放在柜子里面，然后等下班的时候呢，不管再怎么样都要去卫生间换掉，然后呢要把妆容重新补好，把头发整理好，然后再开始下班。我觉得这好像也是一种，就是是不是他把工作和生活区分开的一种仪式感的表达。 我觉得我比较同意，非常同意。因为这个其实是一种身份的转换，我就把衣服换了，我就是下班了，我现在就是不是工作的状态，我就是生活的状态，或者说我就是进入家庭的一种角色的状态。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他来讲还是他比较重要的一个转换的方式。 嗯， 那可能有的人他虽然没换衣服，但他通过其他方式，比如说仪式化的动作，就把什么东西扣啊，我就这今天完了啊，没事了，或者是跟别人说一说啊，下班了走了哈，就是每个人他有很多转化的方式，这种不同的仪式感。 嗯 对， 嗯， 另外还有一些和我们每个人生活相关的一些仪式感的一些因素呢，嗯，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的人在生活用品的方面的使用的时候呢，它并不说是为了解决它的功能性， 嗯嗯， 它要让它很美， 啊， 甚至带有一种寄托， 嗯， 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他就做了一个，嗯，项目，是他是专门做那种杯子的 啊， 很漂亮的杯子，然后呢那个杯子呢就是各种类型的，有喝酒的，有喝水的，有喝牛奶的，有喝茶的， 嗯， 他在这个杯子上面做了很多的一些像仪式感那样的一种设计， 嗯， 现在卖的还很不错 啊， 其实我觉得现在好像是对生活的品质和期待的提高，其实是让很多人已经默默的或者说已经潜移默化的接受了一种仪式感， 嗯， 对吧， 嗯嗯， 啊，就包括我们经常买一些东西，可能它其实功能性是都差不多， 对， 但是你比如说普通的一个杯子可能就是几块钱一个，但它那杯子可能上百块钱， 嗯， 但为什么它会还能去有这么好的销量， 所以可能这里面就涉及到仪式或者是购买背后的那种情感因素 啊，情感因素 它可能不是功能因素了，嗯，就是情感因素可能会，如果你可以更重视情感因素的话，你就不会介意那些部分，嗯， 换句话说那是一种艺术上的一些价值的体现，或者说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希望在平时的生活的里面， 嗯， 很简单的生活里面也能够享受到艺术般的生活的那种东西， 嗯，对，他会想要把一些创造性的东西或者说有富有意思的东西带到自己的生活里面去， 嗯， 所以如果说一些商业的部分它可以结合人们的一些乐趣和，嗯，好奇或者有趣儿的这些东西的话，就卖得挺好的。 嗯， 这个可能就是人们对于情感上的一种满足。他不是说就可以喝水就可以，他可能会想啊，这个质感怎么样？摸起来的这种质感怎么样？或者它的颜色跟家里什么什么可以配，或者说它的图案的有一些象征性的一个连接。 对， 嗯， 对，因为有的人现在，比如他们很有钱，或者是很有物质基础， 嗯， 但是他们可能。很多时候我去他们家，有时候跟他们聊天，甚至一些细节方面，我觉得，就是不是很注意 啊， 就比如说用的一些，比如说像一些餐具啊， 嗯， 啊杯子呀，包括一些装饰品， 嗯， 啊，包括一些雕塑啊，或者是灯， 嗯， 啊这些东西，他们的衡量标准就是贵就好，是吧？ 啊， 或者说有的时候他们就没有意识到这个地方要用一些东西，他们可能有车会很豪华， 对，嗯嗯， 然后呢房子会很大， 大， 但是装修风格显得也挺那什么的， 土是吧？ 对吧？就是我说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其实 没有美感。 其实，在这种仪式感里面，嗯，其实很多时候是一种艺术性的一种植入，或者说艺术性里面的很多仪式感是我们生活当中现在需要很多人去慢慢去接受的。 就是我觉得可能那个就是你刚才说可能金钱的部分和精神层面有时候它不是一个完全正比的关系， 嗯， 你看那些他们没有在精神层面投入更多的精力去经营他们， 嗯， 所以他就不知道怎么样去选择适合他，或者说他真的把他的空间充满着个人的情绪情感的， 嗯， 他因为他的个人的情绪情感是被封锁的， 嗯， 他很多的精力都在那些外部的世界，你说那有钱人可能他会很忙，而且赚钱很多， 嗯， 但他的内在的精神世界可能就比较荒芜一点的， 嗯， 所以他外在的呈现在，因为家我们说是，他所住的房子是他内在的世界的呈现，那他投注到这个他的那个空间里面多少的这种情绪情感，还有一些审美上的一些表达的， 嗯， 可能就没那么多了， 嗯， 所以可能就是他们的精神世界。的外化的那个部分我们就没看得太，就没有那么多所谓的艺术感美感的部分， 嗯，好，说了这么多呢也是希望我们通过各种不同的角度啊，嗯，把我们生活当中的所需要的仪式感和仪式感的体现方式给大家介绍一下， 嗯， 那其实目的还是希望帮助大家能够通过仪式感所获得更好的一种生活的质量和品质， 嗯， 说到这儿的话呢，我就想跟这个徐老师探讨一个问题， 嗯， 就是说仪式感能提高我们除了刚才说生活的质量啊情感的一种表达因素之外，在社交关系方面这个仪式感的重要性是不是也应该有所体现，或者说现在很多人也是通过这种仪式感来建立一种社交关系。 嗯，我会觉得其实因为仪式感其实个人的仪式感呈现了你是谁， 嗯， 然后你把你个人的仪式感和彼此关系之间的这种仪式感带到这个彼此之间的话， 嗯， 就是 我多么重视这个关系。然后其实有时候比如说有时候偶尔就是朋友之间的一些仪式化的表达，就是问候呀，或者是送一些小礼品啊，就是你知道他喜欢什么颜色，他会说我无意当中说了个什么东西，那有一天你就记住的这个东西，你碰到了这个东西，你下次见的时候带给他了，那别人会感觉你很喜欢他呀，他愿意跟你继续交往啊。所以我觉得这种社交之间的这种仪式化的表达能够维持更好的关系，也能够让你形成很好的人际的支持。 对，我们经常会看到两个人相识之后有时候呢他会送一份礼物给对方。其实这份礼物呢并没有什么所谓的说我因为一件什么事情，他就是想表达一种社交关系的一种方式，这其实也是一种仪式感的表达，对不 对？ 就是特别好的时候，哎，会准备一份礼物给，比如说我们第一次见面，或者说以后我们遇到一个什么场合，可能会准备一份礼物，这个礼物没有什么指向性，没有任何的， 它没有任何意图， 它 就是没有说我们要去做一个什么生意啊， 对， 我们就是一个， 或者说甚至不是因为哪个节日或者什么， 对，没有任何的节点， 他就是给你就希望准备一份礼物，这个时候我觉得这种仪式感就增强了社交关系的它的粘性， 而且是那种非常单纯的一种非常美好的一种情感关系，而没有带有很多什么物质利益上的交换的感觉的。 对啊，所以我就想起这个英国啊，有一个社会学家叫这个蒂特马斯，他就说过，他说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礼物的馈赠，其实是在于换取和平、表达情感、联合群体、实现一种契约上的义务和权利。那么在表达人类情感的时候呢，我们往往用礼物来表明自己的诚意。表明对友谊的重视程度， 就是你怎么样获得友谊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 是吧？所以现在呢，很多人就是说在生活当中，特别是在一些就是工作之外的时间，可能会定期的去看看电影，然后去酒吧坐一坐，然后呢包括呢可能会在一些小的一些场合，然后去设计一些聚会，我现在这个手机里面就有很多群，他们可能会定期围绕一个主题让大家一块儿去，为这个主题，然后呢去有一些服装上的要求啊，或者是带一个什么东西啊，在什么地方啊等等啊，这种群现在特别多，而且呢就是每个人参与的时候呢就觉得很有意思了，他不是为了就吃吃喝喝，或者是为了满足一个就是吃饭或者聚会这么一个需求，这种仪式感的这种放在里面的时候呢，让大家都会从里面获得很多东西， 它其实也是一种跟平常生活不一样的一个状态的体验，这其实也是一种生命经验的分享，然后这种在这种群体当中，你容易找到共同的爱好的人，这你们有很多共同的体验，你们有共同的一些仪式化的瞬间，所以他们会更容易在一些时候能够互相的去理解，或者说互相的去创造一些什么， 但也会遇到一些不太舒服或者是觉得很突兀的一些就是一些事情或者是人，所以我就在想，你觉得在社交关系方面仪式感可能要注意哪些，就是不容易会出现给人一种，反而你可能是一种希望通过仪式感来建立社交关系，但是没有处理好，反而把这个事情就弄得不好了。 其实我最重要的一点是去尊重、然后还有一个诚实，说诚实是尊重，是就是尊重对方是谁，就是诚实是你要尊重你们的，还有其实这个尊重也包括尊重你们的关系的热度，比如说有些关系其实上你好像说我特别想要跟你建立一个关系，我就送你特别贵重的东西，但对于这个来讲对方会感觉到有压力， 其实我说那个意思呢是什么呢，就是有很多人他不想参加这种局，叫什么装什么局，这个局就装，太装，我不想去，那他这个装和仪式感之间其实是有一个关系的，就是说怎么能够就是让这种本来是想实现的这种社会的这种社交的这种属性，然后呢用一种很舒服的一种大家都能接受的仪式感。 我再想想你说的这个意思是什么。 对，就因为有很多人他呢其实是一看这种东西他觉得是被迫去的，甚至说觉得是应酬 啊，或者说是一种为了一种仪式感不得不去、去装什么、啊，我觉得在这种方面有没有一种很好的一些建议或者分析。 嗯，其实我觉得有，这就涉及到个人的内倾性和外向性的部分。我们不说内向人和外向人，而是内倾性和外倾、就是他获得能量的方式是不同的。有些人他不喜欢大局、他喜欢三五个人的小局、那可能他会说，那我就喜欢去参加小局，我就不喜欢去大局。而且他有些人会希望有深度交流的，有些人就会说侃侃而谈就可以了，随便聊什么都可以，大家热热闹闹的在一起就好了。就因为这些人他是通过一个人群之间的这种互动获得能量感的，他会很享受那种 party、但是呢有些人他就会说我觉得那个特别辛苦， 特累 啊、然后我也跟任何人没聊特别深， 对， 他就会很喜欢这种小局，就是特别精心设计的这种三五个人、十个人以内的那种， 或者是就喜欢就是夏天，比如说就像去那个 撸个串 什么的， 喝个酒聊聊天那种，跟三两个好友啊、就是、 我觉得这是不同的仪式感， 是，对，不同的， 那也是仪式感、 那也是仪式， 对不对？你坐在那儿撸串、然后呢跟很多人坐在那个小马扎上什么的、那也是一种仪式感，很多人就是从里边获得了一种他想要的东西。 对，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如果你觉得别人发给你的邀请不合适，其实你就是要诚实嘛，你就诚实的说、这个事情我或者说我就说我没空去，或者是我怎么样。那如果你真的决定要去，可能你因为一些还觉得有里面其中有些人还有挺有意思的，或者这个主题某些地方还挺吸引我的，那我就是放大这个吸引我的部分，然后我就说我专注于那些好的部分，而不是想说哎这个吵闹的环境啊，或者说那些你不喜欢的部分，你就把它变得成为背景，那把你喜欢的部分呢变成前面，其中有些人还有挺有意思的，或者这个主题某些地方还挺吸引我的，那我就是放大这个吸引我的部分，然后我就说我专注于那些好的部分，而不是想说哎这个吵闹的环境啊，或者说那些你不喜欢的部分，你就把它变得成为背景，那把你喜欢的部分呢变成前景，就是让你它所有东西在你面前，就是你去享受那个，比如我觉得这个空间里面这个灯都特别好，那我可能很多的注意力都在这个灯上，那就是你其实是有能力和意识或者有觉知的去做出选择和反应的，就算你去参加你也可以有选择。 好，那我们上半时段聊到了这个社交关系和仪式感，以及生活当中仪式感的一些表达的方式吧。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啊，我们也稍微仪式感一下，放一首歌。我觉得现在这期节目里面这个音乐或者是歌曲就变成了一种仪式感的表达了、 对，一种转换。 对，听完之后呢，我们待会儿继续聊。我觉得呢，其实还有一些方面可能大家忽视掉了，就是说仪式感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包括我们的一些自控力以及选择等等产生很重要的影响。那待会儿我们也请徐老师给我们接着聊聊这个话题。 好， 我们听一首歌，然后继续回到今天的好想和你说。 春天的风能否吹来夏天的雨，秋天的月能否照亮冬天的雪，夜空的星能否落向晨曦的海，山间的泉能否遇上南飞的夜，能否早一点看透命运的浮现，能否不轻易就深陷，能否慢一点挥霍有限的时间，能否许我一个永远，可能我撞了南墙才会回头吧，可能我见了黄河才会死心吧，可能我偏要一条路走到黑吧，可能我还没遇见那个他吧。

离我的相遇会有怎样的故事发生呢？欢迎继续回到好想和你说，我是伍周彤。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注册的心理师，也是我们的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的硕士徐清林徐老师。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叫仪式感。每次介绍您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一种仪式感。 是的，好长的仪式感 啊，不是客套，是一种仪式感。 OK， 哎，今天我们说到仪式感的，刚才谈了两个大的方面，一个是跟孩子之间的这种仪式感，另外一个呢是夫妻之间啊，婚姻之间的仪式感。 是的， 说到最后的时候呢，我们就在谈探讨，就是说很多人觉得好像那种仪式感呢是在恋爱的时候，或者说在某一想要获得一个关系的时候应该去做的。一旦这种关系建立了，然后呢，这种仪式感似乎就已经不需要了。其实我觉得这是肯定是不对的。而且我们发现最近这些年啊，反而很多人呢，越来越热衷于这种仪式感。为什么？我觉得就是可能也有一些商业的原因，就是现在所有的日子都能把它定位成一个节。 对，各种节， 对吧？各种节， 对， 什么双十一， 什么平台， 然后呢，这个又变成了什么什么八八八节，然后或者又是999节，反正就沾这个数字的一些，恨不得就是每天想一个。这个我觉得啊，你从心理学角度来说来分析一下，除了商业方面的一些原因之外，有没有一些就是我说的这种仪式感的人们的一种渴求和希望的原因？ 我觉得有蛮大的一个原因，可能是现在的社会的那种压力太大，所以那个焦虑感比较高。那仪式感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它可能会可以缓解一部分的焦虑然后也能满足一些愿望。就是什么叫缓解一部分焦虑？你看平时都忙忙忙，哎，终于有一个欢庆的感觉，哎，这种欢庆的感觉一下子让人感觉到释放。就是终于放松了。 就是好像如果没有这些东西的话，就每天很麻木在做一件事情，感觉到自己的那种对自我的生命的一种认识，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得到一种展现和显示，是吧？你刚才说的那种放松，这个放松的话呢，那我们自己放松就好了，干嘛还要找一个点呢？ 集体狂欢比一个人那种是非常力量更大一些。那集体狂欢是好像说好像我不停下来都不行，因为你自己一个人有时候是没法停下来的。但是如果集体都在狂欢说，哎，大家都在玩，我也去玩吧，就是就这种 给自己一个理由， 对，给自己一个契机，说我也停下来去放松，这样的感觉。所以那些仪式感那些商业刚好就抓住了这样的瞬间。包括现在很多的电视节目的设计也好，还有什么电视剧的设计，其实在很多时候都是抓住人们需要放松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包括你说季节啊，季节我们现在的什么每个季节的一些安排啊，一到了这个春分啊秋分，就会有很多的一些人借这个东西啊，至少可能是到了那个点儿要聚一下啊，贴个秋膘啊，或者是吃顿什么饭呢、变成了人和自然交流的一种仪式感。 对，它其实这仪式感也体现了人，除了人和人的关系，其实也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一种关系。它每一种关系它其实都是有一种发展的过程，然后一个生命它其实也是一个发展的过程。 那说到这儿的话呢，我们就继续往下聊，就说仪式感背后有我们什么样的愿望和需求？刚才说到了一些，那从心理学角度来说，有没有还有一些更加准确的一些表达？就是说，仪式背后我们的一些心理需求和愿望是什么 ？OK， 我觉得在首先第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那个愿望是集体的愿望， 集体的 愿望就是集体性的仪式感。比如说，我们就是一些国家的一些什么庆祝仪式啊，或者说一些阅兵啊，什么一些就在很早的时候，可能有很多什么祭神呐、就这样子的一些，其实都是一些祈求人们都希望能够获得安宁，或者是过得更加丰衣足食，就是这是共同的一些愿望，就是可能是人类所有人都会渴望过更好的生活，过得更加顺畅一些的一个部分，什么风调雨顺啦，就是这样子的一些部分是一个集体的部分，还有一些部分是集体的非常渴望得到一些抚慰的部分。 另外我觉得仪式感呢，它其实是一种自我的暗示。这个自我暗示的这个如果通俗点讲的话呢， 对于个人来讲 是一种寄托。就比如说我们婚礼上为什么要有那么一个仪式，会说给对方说一句这样的话， 无论如何我都会跟着你， 然后会有一个戒指，然后呢会有结婚，然后有证婚 真人，然后包括啊这个婚礼音乐等等整个的过程。 嗯， 那包括以前古代什么跳火盘啊，包括什么接盖头啊，什么什么轿子等等，这一切我觉得都是在一种心理的自我暗示，或者说一种起伏， 对 吧？对， 我觉得其实还有一些是身份的确认， 身份的确认。 我就是我现在是个新娘，我现在是一个丈夫，我要进入 给自我的一种确认。 对，就我是一个新的身份了，我不再是一个少女，我不再是一个就是小伙子这样子的，我有新的身份了。就是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就身份的确认。还有一个角色的转换，我从这个角色转换到另外一个角色。 嗯， 还有这种集体的仪式，这种婚礼的集体仪式，其实也是一直在延续的一个过程。 嗯， 我觉得为什么一直能延续，它肯定是有它很重要的原因在里面。 是，其实仪式和人的这种生活方式的话呢，我们可以慢慢去聊。那么我们谈到情感方面来说的话呢，你觉得这种仪式感的这种建立，如何能帮助这种情感里面我们每个人去找到自我的那一部分？ 就是关于个人的自我情感。 对对对，而不是说仅仅是为了夫妻关系。我觉得这是可能是一个更重要的一个作用。 我觉得其实这样有很多仪式可以帮助我们变得更好，让我们自己成为更好的人。就是其实因为每个人的生活它都是自己来创造的，因为我们很说哎，你的安全感是来自哪的，你的幸福感来自于哪的，很多时候其实更多是你自己的。那我们其实要可以通过很多自己的设计去就让自己过得更舒服啊，更诗情画意一点。因为我自己是很喜欢做吉祥的事情，经常在朋友圈晒这些。然后我朋友说， 你比如你最喜欢做的仪式感的事儿是什么？ 我比较喜欢做饭呢。 做饭。 对，但我不是每天都做，就是会觉得当我做饭的时候，我很尽心，就是我很享受做饭。就比如说刷盘子啊，水擦过盘子的那个瞬间，我会觉得哎呀，就是好 舒 服，然后就感觉一天的疲劳啊，或者是某些烦心的事情被冲走了一样。 哎呀，你看你把这个刷盘子描绘的这么的幸福感，我觉得以前说洗碗这个刷盘子，那 有些人不喜欢， 那是一个特别痛苦的事儿啊。你把它描绘的简直就跟一个 MV 的那个。 对，我很喜欢这个，就是做饭呐、收拾屋子啊这样的一些，就我感觉是一种清理，就是也是一种自我暗示，就是说有些事情就让它过去吧，就是因为生活当中你总会有很多事情是没有那么顺心的，没有那么开心的，但我就觉得那就允许这些事情的发生， 把那些不好的脏的东西通过这种一种形式给它突然之间用水也好，用什么也好，给他感到非常的崭新的东西，心理上获得了一种 好像刷新一样的感觉， 刷新一样 就很舒服，就会觉得啊，你看垃圾被清走了，然后那个水流动的感觉是非常慢的，然后很滋养你的手，就是水也流过你的手。我还很喜欢做一些就是家里面的很多绿植，我就修修剪就种很多绿植，修修剪剪啊，弄点水浇一浇啊，然后看看摆一摆怎么好看呐、拍拍照啊，这样子的一些瞬间，就对我来讲就是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小的创造。然后我自己喜欢买一些漂亮的小玩意儿，就是各种小碟子，就是小碟子买来做菜，然后就觉得放上去特别好看，然后喜欢研究颜色，然后去搭配这些东西。 那这个跟您的情感或者说跟您的这个怎么讲，就是跟爱有关系的一些方面，你觉得这么做给你带来什么变化了吗？ 我会觉得当我跟我喜欢的人在一起去沟通事情的时候，变得更加平和，更加去有包容度，或者去接纳对方的各种情况。然后因为我自己，首先我自己的那个情绪是被我清理了，那我可能不会把我工作和其他生活当中的一些烦恼带到我们之间的关系里面去。我会很理解我自己的情绪，我自己的生活发生了什么，那对方呢，我会可能有更多机会去听到对方他是怎么了，然后这样子对方会感觉到被理解，会被尊重，这样子的感觉。 现在很多男女的关系的建立最大的一个问题，不是在于他们是不是好像所谓的门当户对，是不是喜欢的对方的这个阶段，更多的是什么呢？就如何在生活当中去让对方和自己产生一种关系，甚至是不断的去就像你说的不断去完善自己。那么就好像是两个人相爱 以后就会觉得很难，就是你会觉得他的一些行为，他的一些习惯，他的生活和你要产生一个完全融合的这样的一件事情是多么的不容易。 嗯， 于是很多人就已经不选择去奔着结婚去谈恋爱了，而且呢只是觉得哎呀两个人在一块儿然后各管各的，或者说不以这种以后的这种未来的生活为目的的时候，我发现现在很多的这种男女的关系已经开始有这样的一种倾向。那我在想，你刚刚说那个特别好，就是在哪儿呢？就是我们如何，因为我相信他们每个人都还是希望能够，能够通过这段关系的建立，不断的来实现自我，然后呢，让这段关系更加的美好，或者说能够有更，或者说有一段最后自己的共同的生活。那我觉得。可能让他们在生活当中，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也要一种仪式感的建立，有可能帮助他们可能会在两个人的关系里面找到一种更和谐的一种方式。 其实它比较复杂哈，那个， 是吧， 两个人他你刚刚说的两个人谈恋爱， 对啊， 他是不是最终走到一起，所以我会觉得那分开也是有仪式的，就是我们保持一定的距离也是有仪式的，那么保持一定有距离，我们在靠近的时候才会有那种张力，但这种分开和靠近并不是有意的，而是很现实的一些因素所造成。 分开的仪式感，那 就是 他的理解是， 分开就是说我们有，就是有时候很 最后的晚餐， 不是分手的意思。我们说是，我们是有一些独处的空间，是让我们更有机会、更好的去融合彼此的一个。 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这种仪式感其实是让两个人即使在各自的环境里面的时候呢， 我依然还是有仪式感的， 对，而且呢依然是一种对感情的修炼的过程。 还有就是我们就算是分开，我们在独立的不同的空间里面，独处的空间里面，我们还是会保持一种连接感，一种连接感就是比如说我传递什么样的情感，或是我传递什么样的感觉给到对方。比如说我每次传递，如果说一个女性她经常会自己，其实她生活很，她总是好像希望别人来拯救她的时候，那她向她的那个另外的爱人就传递的感觉就是下坠的感觉，就是我要拽你下来的感觉。那如果你们之间的这种独处，然后你连接的时候，你发现是一种互相滋养的感觉，那样的话这个仪式的部分就会显得更有更加富有享受性，否则的话当你们分开又相遇在一起的时候是很多冲突的，就因为我要你给不了我，然后你怎么那么忙，你为什么没有回我短信，为什么没有回我微信什么之类的，那可能就是他没有办法学习怎么独处。其实仪式感是在独处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可以让你更踏实， 对，而这样的一种踏实可以让这个夫妻的关系呢既保持一种稳定，同时还有各自的一些 弹性、 对， 弹性的空间， 对，就现在有的夫妻呢可能时间一长就觉得确实没什么话说了，这个我觉得有的时候是生理的原因，也有的是一些可能双方的共同的东西慢慢的被现实生活所消耗掉以后，而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提出一个观点，刚才徐老师说我们在各自仪式感的这种建立的时候呢要有意识的去做，这样的话呢其实两个人并没有直接产生一种交流，但是呢在各自的这种仪式感的建立的过程当中会产生另外一种关系和建立， 对，它其实上你先滋养了你自己，然后来进入到这个关系，这关系又发生了新的化学反应。 好，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个例子啊，这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位这个英语的老师啊，他是一个外国人，然后呢他12年前啊她和她丈夫开始在中国定居，然后他们现在有两个特别可爱的女儿，然后我了解到他们的一些这种仪式感的这种过程里面呢，我觉得有一个是特别有意思，就是说他们每年的最后一天都会在自己家里边准备一些非常自己做的一些点心，然后呢会用蜡烛把自己家布置一番，然后邀请一些亲近的朋友，那么在这一天的10点左右的话呢，他们的朋友都会在他们家聚齐以后，这个跨年的派对就开始了。其实他们没有特别复杂的，就是在他们会在天花板上啊提前悬一个大球啊，等到这个跨年时刻临近的时候，没有，他们就一起倒数，然后数到 one 的时候，就一的时候呢，就把那个球给剪下来，然后整个屋子就充满了欢声笑语。我第一次看见的时候我还以为那球里边有什么呢，我以为有礼物呢， 出来 其实也没有。 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们这个是，他说其实这不是我们现在想的，是我是这么多年他们以前就是这样的一个形式，到了中国他们依然保持这种所谓的仪式感。他觉得呢，这样呢就让他们觉得每年的跨年和这种过新年，就有那样的一种特别开心的一种东西，好像没有这个东西以后呢，就觉得好像缺失了。 嗯 啊，所以我觉得，现在有的人说啊，有的东西可能没必要，比如说啊，比如咱们刚刚过去的这个节日，中秋节啊，中秋节其实有一个最有常见的仪式感就是月饼嘛， 对 吧？那么月饼这个东西呢，很多人觉得，哎呀，有什么呀？有我也不吃，然后呢就送来送去的，是吧？但是呢，这个家庭或者亲人之间的这种东西里边的话呢，其实很多人认为这就没有什么必要，但是又好像是把它当作一个任务和必然的东西。其实我们要从仪式感角度去想的话，它还是有。它记载了， 我觉得其实是很 承载了一个我们很多的东西在里面。你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 吃的，对，就算你是当成是吃的，你也吃出有品味，就是吃出那种感觉来。然后，我们经常说叫正念的就是正念的饮食。 嗯， 就是说，其实你在那个时候是在用你全身心的创造仪式感的瞬间。就是说，你跟家人一起品月饼，哎呀，我们就欣赏一下月饼的样子啊，看一看它长什么样子，然后闻一闻它的味道啊。然后就是就是用舌头舔一舔啊，就非常慢的去品味那个东西，而不是说我好像是吃一个食物把它吃下去就好了，而是说这个其实代表着一些团聚啊，代表着一些庆祝啊，代表着我们家人在一起爱的这种瞬间啊。其实仪式感其实是你到底在怎么样体验生命。就是我们不是说为了有一个仪式，好像我们搞了一个仪式啊，我们吃个饭啊，但我们吃的饭非常不开心，哎，就说你最近怎么回事啊，就是在餐桌上或者说就互相的说起对方的不好来。但其实仪式感的这种生命的体验是我们去享受那个当下，去体验内在的情感和我们彼此之间的那个当下的关系。 那说到这种感情这个层面来说的话，有很多人失恋以后就会产生一种焦虑、伤心、痛苦，甚至是情绪非常低落和不稳。其实我觉得呢，在面对这样的一些这种心理状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帮助他们利用仪式感来改善一下呢？ 其实我们这个行业里面经常会讲到一个仪式叫哀悼仪式。这个哀悼仪式呢，可能跟庆祝仪式不一样。哀悼仪式、庆祝仪式一般都是比较欢乐的、开心的，比较美好的感觉。但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常常也需要哀悼仪式。哀悼仪式就是那些过去的东西，就让它过去。就是我悲伤也好，我愤怒也好，我难过也好。 黛玉葬花是不是就属于哀悼仪式？ 是非常明显的这样部分。他通过只有通过哀悼，他才能真的去走过那个痛苦，然后才能够真正的放下那些部分，去开始迎接新的生活。 比如说，有些人会把过去的一些照片，或者是用一种方式给它删掉。过去可能还有这个书信的时候，甚至要烧掉。你觉得这都是一种哀悼仪式吗？ 是的。是的。然后你可能在哀悼的过程中，除了把这些 把头发剪了。以前真的是这样， 真的， 对啊， 我们现在可能没有发现有这样子。 现在不是很多了，就过去那些年谈恋爱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女孩突然之间，把头发剪了，很有可能是因为 断发是吧？ 断发， 就好像我看到有些年轻人，就是他就是在这就身体上纹一个东西是吧？他其实作为一个纪念，他也是一种仪式。他会觉得就说我并不是就是说这个关系虽然结束了，但是我在这我的生命当中还是留有印痕的，这个印痕也是我生命的体验。那我觉得除了去说你刚才说的什么书信啊、照片啊，其实还有很多的部分是我们之间的那些体验，不好的体验也哀悼掉。 那怎么哀悼掉这个仪式感怎么去操作呢？ 用一些艺术的方式。 艺 术的方式包括你觉得它是什么颜色，是什么形状，你把它画出来，就是我们之间不好的那些部分我怎么样把它处理掉。可能你是把它烧掉啊，你可能是把它埋在一个树底下呀，或者是怎么样的，反正就是一种你或者说你只是在你内心里面做了这件事情。当然我们会建议他自己去把它 行动化出来、 哦、 因为行动化是更加具身化的，就是我身心是更有参与性的、嗯、我在脑子里想一想的可能这个事还只是在内心里过了过、 嗯、 但我真的把它这件事情做了，好像我心里就感觉我真的做了这件事情，就我实践就做了这件事情，可能这个哀悼呢可能就，当然我们很多时候有哀悼，专门哀悼的那种，在我们的团体当中会专门的有哀悼的部分，集体哀悼，就是中间画一个大圆圈、 哦、干嘛非要说哀悼这俩字，不能用一个别的词吗？我感觉好像一说到这两个词、 啊、 那个我耳边会响起一种音乐、哎、然后整个的气氛也是那样的沉重， 我理解，就是、但是现实生活当中确实有那些瞬间是叫、啊、或者是叫 为什么不能叫纪念呢，或者说叫、 嗯、 哪怕是叫把它 转化啊、 对对对、 我们会比较直接， 直接一点， 对、 啊、 我们 心理的专业的角度是这样 的，对，就是说 的 有时候说话没那么好听啊，就有时候我们会说生死教育、 嗯、 对吧，我们会说哀悼、 哦、 我们会说到悼念，或者说、等等、嗯、就是我们会对这种生活当中比较这个我们其他人可能不太常常启齿的那个词、 嗯、 我们是觉得是 OK 的， 是可以的， 对，是 OK 的， 只要是他的目的是为了新的开始， 对，我们就是说一般是哀悼之后也会有一个新生， 嗯， 就是我们不会说只是哀悼只是一部分，然后就、 哦、还有一个新生， 新生其实上说我怎么样带着我在这里面获得的，像我在未来的这个生命道路上怎么走下去， 嗯， 就是他会有时候我们会跳出来，就跳舞把它跳出来， 也会是一种形式感， 也是一个仪式感、 哦、 对，也是个仪式感、 哦哦， 其实我觉得仪式感其实是很多在心理这个工作当中是出现了很多次， 或者说心理治疗的一种手段里边有大部分是用仪式感来呈现的。 我们对我们在团体当中 体， 我们说在团体当中经常是有很多仪式化的部分的。 嗯，如果大家如果在感情生活当中遇到一些问题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听了刚才徐老师这番专业性的表述之后，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说你应该去找一种方式、 嗯、 啊，这种方式的话呢啊，把你那些不好的东西啊，用一种方式如何把它化解掉，然后用一种新的一种方式一种仪式来告诉自己你已经开始了一个新的一段感情。 嗯，这有时候这种仪式感呢还需要他人见证，就是比如说、 哦、对对对对对， 他可能一个人做呢没太什么感觉，但是有人见证他看着他流泪，就是有人陪着他， 嗯， 这种陪伴尤其是全然的陪伴，就是他没有分心，他全神贯注的在陪伴这个人走过这样的啊、难过也好啊，然后也陪着他一起创造新的可能性的时候，我们就是说这个为什么就是有一个关系的时候、 嗯、 这个仪式感会有更加强大的力量。 对啊、嗯、我曾经在夜晚直播的时候我就突然就感觉到可能大家来听我的节目， 嗯， 来寻找我的声音，就是要寻找那种关系和一种仪式感、 陪伴，而且很熟悉的 那种 陪伴， 对不对？对不对？那么时间长了以后，这种仪式感它的作用也就慢慢的显露出来了。 嗯， 就为什么很多人就说听我的声音很伤感，就觉得有一种安慰呢？啊、因为从伤心人那里可以获得一种安慰，就是对吧？或者说我的理论当时用一句很简单的话叫、 嗯、 伤心的人要从更伤心人那里寻找安慰。 我们会说那个叫同是天涯沦落人，就是这个哎，好像发现这世界上不止我一个人这么伤心，还有比我更伤心的。 对，这是一种理解，但是呢、 嗯、 我觉得我们也可以从仪式感来理解它。 它、嗯、其实某种程度上你成为他生活当中的仪式化的一种聆听的一部分、 嗯、 就是他听你的声音、嗯、能够获得一些熟悉感、安全感和那种踏实的感觉，好像你用你的声音和音乐去抚慰了他们心里的，好像你就是他们的知心的知心人一样的感觉。 嗯， 嗯，所以我们总结来说的话呢，在情感的世界里面有时候呢很容易去变得麻木无趣，甚至是充满理性的那种，怎么讲，就是现实的残酷，但是呢、 嗯、 可能仪式感就像是一束光一样、 嗯、 可以让我们突然之间又看见自己也看见别人。 对， 感谢我们的徐老师今天跟我们聊这些话题。那最后一首歌叫你好吗，这句话呢看似很普通，但有时候呢它也会成为一种仪式感的表达。 嗯， 我们也想问问你好吗， 你好 啊，对，我们也希望下次节目的时候我们还能够相遇啊， 下次 对对方说一声我很好。好，我们今天就这样，感谢徐老师，再见。 谢谢，再见。 温柔的世界抚平我